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37集，我哋上咗船，船上边一个皮肤黑捽捽、着住长衫长裤嘅中年人同我哋打咗个招呼。佢嗰啲黑色发住油光嘅皮肤，一睇就知道常年就喺海边摸爬嘅人嚟嘅。呢个系我哋嘅船长，船系佢嘅，海上航行亦都系靠佢噶啦。呢个船长啊叫做李宇，呢次我哋出海租借嘅就系佢嘅船，并且由佢做响度。而家呢啲现代嘅船，就唔好似以前嗰啲行水船或者系老船咁有力先能够开嘅，而家呢都系使用咗高科技，未经过专业学习嘅人想开都开唔喐佢。林教授带咗嗰个女学生叫做段飞，呢一个系一个古灵精怪嘅女仔，佢又揞住个嘴喺度笑。 李宇呢个名点解听起嚟好似有啲似李宇咁嘅？ 豆腐属于见到女人就走唔喐嗰种类型嚟嘅，佢即刻搭讪讲： 哎呀，靓妹，我哋又真系谂埋一齐噶啦。有句诗点话话？咩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这个段飞啊，掘咗阿豆腐一眼，皱一皱个鼻讲： 边个同你一点通啊？ 豆腐啊，厚住面皮去继续同人哋搭讪。嗰个李宇亦都唔介意，笑咗一笑就带我哋去咗船舱。或者系我呢个人嘅性格天生啊多疑，第一次听到段飞呢个名嘅时候，眼角不由得一跳。呢、这个人姓段，系唔系个三大盗墓军阀段家嘅人呢？谂咗一谂，觉得亦都离谱啊！世界咁大，点会到处都撞到圈里面嘅人㗎？再讲段家嘅后人，而家基本上都已经移居咗海外，又点会出现喺呢一度同国内嘅人做学生呢？天下姓段嘅咁多，哎呀，应该就我諗多咗啦。睇嚟我呢个咁嘅多疑多思嘅毛病啊，真係要改下。咁落去想唔神经衰弱都几难啊。呢、这个船呢就比较细，分上下两层。上层呢系船尾、指挥室同埋甲板，而下层就分两部分。前半部分就系呢个船员休息室，后半部呢就系个鱼舱，喺海里面打上嚟嘅鱼都会养喺呢个鱼舱里面。只不过由于我哋包船，所以而家鱼舱系空嘅。里面就放住我哋呢一次嘅行程嘅行李。李宇呢系个海上航行嘅老手，而家亦都唔系鱼贵，所以佢就将船包俾我哋赚外快。上咗船，李宇就同我哋做咗一次呢一番行程嘅简介。听佢咁一讲，我就发现咗一啲问题。原来我哋要去嘅嗰座岛是属于扶桑东南的边界，由于位置不是很大，再加上岛上边全部都是啲荒石茂林，就冇乜嘢价值去开发嘅，因此是一个无人岛，名字就叫做九岸岛。不过在那些经常出海的渔民嘴里面，它是有另外一个名嘅，叫做时空岛。点解会有一个咁古怪嘅名称嘅呢？阿李宇啊，同我哋讲，佢话关于呢个时空岛系有一个古怪嘅传说。时空岛嘅位置从海域划分嚟讲呢，系属于东海，亦都系处于太平洋嘅最西边。太平洋嘅水下边嘅洋流系好复杂嘅。所以交接嗰一带呢都系出咗名嘅沉船墓葬地带。所谓嘅沉船墓葬，亦就系啲船隻最容易出事嘅地方。由于海洋下边啲洋流相互撞击，喺嗰一带系好容易出现船窝啊、 巨浪、暗涌、海雾等等咁嘅凶险环境。古今往来好多船只就系喺呢啲地方出事噶啦，因此喺嗰一片嘅海底里边有好多嘅沉船，所以就被称为沉船墓葬之地。由于呢啲咁独特嘅自然环境，时空岛一带嘅海域经常都落雨。喺扶桑嘅民间传说里面，曾经有一个关于白头翁嘅故事。据说有一个老渔夫已经是白发苍苍咁嘅年纪㗎啦，但係佢啲子女都唔理佢喎，所以佢一个人就过住孤独嘅生活。呢个传说嘅开头就等佢諗起咗老人与海嘅故事，不过后来嘅发展呢梗係完全唔一样啦。老人接连几日都冇打到鱼，佢就决定出海去更加远嘅地方打鱼。如果再都打唔到，咁佢只能够自认当刻死喺个海上就算啦。佢於是就挂起咗船帆，乘风破浪，就向住更远嘅北太平洋而去。有啲大船队嘅人遇见咗佢，就喺度笑佢啦。哎呀，你啲咁烂嘅船队，你快啲返返上去岸算啦。白头翁啊，梗唔听啦，执意前行。嗰隻大船队眼白白咁睇住佢喺漆黑嘅夜色里面渐渐咁驶向咗时空岛呢个范围。由于喺嗰一带洋流混乱，所以时空岛附近呢常年都聚集住浓雾。喺黑暗里面，嗰啲白色嘅海雾会转变成黑色嘅雾像。白头翁喺风雨嘅呼唤当中，顶住满头嘅白发，毅然咁决然向前，身影慢慢就被黑雾吞噬咗。大船上嘅人好怜悯咁讲：哎呀，呢、这个老嘢一定死梗㗎啦，佢嘅船会被风暴撕裂。又有人讲佢会饿死喺个海上。另一个水手又讲：哎呀，唔好理佢啦，我哋打自己嘅鱼。呢一隻大船喺附近度作业，不过佢哋就唔会靠近时空岛，因为嗰一带水流混乱，嗰边唔单止危险，而且嗰度又唔属于鱼群活动嘅地带。咁就喺第三日，船上有个水手突然间惊叫，指住时空岛嘅方向讲：诶，你睇下，三日前嘅嗰个老嘢嘅船出嚟咯喎！船上边嘅人一睇，果然嗰一隻钉咗又钉嘅烂木船正向佢哋嘅方向驶过嚟，而船上边仲企住一个人。奇怪嘅系，嗰个人嘅头发系黑色嘅。咦，白头翁去咗边度呢？两部船相遇啦，船上边嘅人向个烂木船上边嘅年轻人打个招呼，讲：嘿，船上边嗰个老嘢呢？你系边个啊？点解会喺个老嘢嘅船上噶？呢个年轻人一听到就好紧张，佢系一句话都唔讲，加快咗行船嘅速度。大家睇住佢嘅船又是远去，都喺度话佢系冇礼貌啦。就喺呢个时候，船上边一个水手嘅面色突然间白晒，佢讲：吓、啊，你哋睇下，佢身上嗰啲衫唔系就系嗰个老嘢嘅衫咩？船上嘅人呢个时候先反应过嚟，嗰隻船已经去远咗啦。佢哋面面相觑，边个都讲唔出个所以然。唔通嗰个岛有啲咩嘢神奇嘅魔力？又或者佢可以使到时间倒流？唔系嘅话，点解白头翁会变成一个年轻人嘅？咁当然啦，亦都有人话可能就系海上嘅海盗打劫咗白头翁。咁不过呢啲又点讲得清呢？总之时空岛呢个名就慢慢流传开嚟啦。据说呢喺岛上边有一股神奇嘅力量，可以使人返老还童。曾经仲有一啲探险嘅专门去探险，有人成功咁登上咗岛，又发现冇乜嘢发生喎，反而喺岛上俾啲毒蛇咬死， 有啲人甚至连岛都未到达，就俾嗰啲恶流阻隔，只能够望岛轻叹。呢个时候，阿李宇就讲啦：， 不过咧，我哋嘅技术啊，你哋放心，我啊好有信心将你哋带到个岛上边，而且而家嘅季节，海下边嘅洋流啊唔系好活跃嘅，呢个对于我哋嘅行程啊好有帮助。 豆腐嘅想象力啊好丰富，佢啊推测咁讲，那个老爷之所以会变年轻，会唔会系因为岛上边有长生不老嘅药呢？或者根本上徐福就冇呃到秦始皇，而传闻中嘅蓬莱仙岛可能就系而家嘅时空岛。我讲想象力咧系人类进步嘅阶梯，不过你啲想象力好似有啲离谱咗啲。李宇一听到即刻依嘴一笑，喺佢黑卒卒嘅面上边即刻露出咗一棚白牙。佢又讲那个岛啊，虽然系个无人嘅荒岛，但系咧亦都有探险队去过。听讲入边啊都系啲咁嘅石头同埋树啊，到处都系啲蛇虫鼠蚁咁啊，点会系咩仙岛啊？你哋嘅谂法啊真系太过古怪啊！唉，唔讲啦，到咗目的地大概仲需要5日嘅时间。呢5日啊，大家自便啦吓，有咩问题可以嚟问我，或者我啲船员都得。 船员， 阿豆腐就讲： 呢部船除咗你仲系边个啊？ 李宇就讲：我当然啊，唔可能一个人喺度行5日噶啦，肯定会有人嚟换岗嘅。佢而家就喺操纵室，会啊，等间有机会见面嘅。李宇讲完就自己去咗指挥室准备起航，加上嗰一个未露过面嘅船员，我哋一行就系12个人，咁都可谓队伍浩荡。而且趁住而家空闲，我同阿豆腐去咗放装备嘅鱼仓度睇咗一下，装备咧都系用黑色嘅装备包打包起上嚟。仲有一啲紧急嘅潜水设备同埋救生设备，今次都可谓准备充足。不过呢，最吸引我目光嘅其中系一个胀卜卜嘅装备包。那个包呢撑咗好多棱角出嚟嘅，可以清楚咁体现系一支完整嘅冲锋枪造型。哈哈，我同阿豆腐呢一世啊，亦都系见过猎枪同埋手枪啫。而家一睇个形状就知道装备包里面嘅武器同手枪唔系同一个等级。一时之间我哋都伸下条脷，心諗哇，呢啲官道出手果然唔一样啊，淨係装备就可以完胜我哋啊。豆腐当然就系典型嘅酸葡萄心理呢，睇到半日心里面有啲唔平衡。佢又讲 装备是不错，不过这些装备亦都是多了一点吧，我们就算一人背一包也背不完啦。所以说呢，吃公家的饭就有这样的衰毛病的，一点都不知道节制。 我怼一怼豆腐的腰说，哎，咪说呢，豆腐一挥手说， 干什么啫，他又听不到。 什么听不到啊？光头一号就是站在你身后边，好不好？现在光头一号的面已经黑到就镬底，看见豆腐仲准备讲下去，为了防止他再次语出惊人，我即刻就向光头一号打了个招呼。豆腐现在先反应过来，话到嘴边的说话嘘一声，一个转弯他就说， 不过呢，节约也不好，节约呢就唔能够拉动内需啊，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嘛。 同阿光头一套骑咁笑咗一下，然之后滴住我快啲向船上边跑啦。我哋两个人到咗甲板上边，睇见架船都已经唔知几时已经离开咗码头。一眼望过去，之前嘅海岸只係睇到一条线咁嘅黄沙。喺甲板前边放咗啲台灯，那4个光头亦都唔见咗人影，只有顾文敏同埋林教授嘅两学生喺度打紧啤。我同阿豆腐喺深圳系经常见海嘅，亦都唔觉得有啲咩稀奇。两个人企喺甲板上边，顶住个船沿喺度眺望，跟住又听到豆腐讲： 啊，头先我睇到嗰啲武器，本来都觉得几劲嘅，而家越谂越觉得唔妥。带咁鬼多硬武器，唔通嗰个地方好凶险？老陈，我哋好似有一种上得贼船咁嘅感觉嘅。